第23篇，上主是善牧，达卫诗歌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，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，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。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，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。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，我不怕凶险，因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，在我对头面前，你为我摆设了宴席，在我的头上覆油，使我的杯觉满意。在我一生岁月里，幸福与慈爱长随不离，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，直至永远的时日。